讲述了陆十一、夏小菊、程朗还有林佑等少男少女们共同度过的青春里有关酸甜暗恋和成长治愈的故事。最近由腾讯视频推出的原创音乐综艺《明日创作计划》正在网络播出，王源、邓紫棋、李雪琴、马迪、五条人、朴树组成风云教师团。节目按照地域的东南西北进行划分啊，划分进行音乐舞台展示，通过展现各地域野生野长的原生态音乐风格面貌，刻画出当下本土音乐的一种真实模样。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呢，一档记录篮球青年成长的青春竞技体育节目《这就是灌篮四》正在播出当中，由李晨、欧豪、侯明昊担任球队经理人，朱芳雨、马布里、郭艾伦来担任教练。这一季的节目在赛制上可以说是全面升级，既有1v1、3v3、5v5等比拼方式考验球员的实力，又有海选赛、内战、外战等多种竞赛模式来展现球员成长的历程。选手呢也更加的多元化，涵盖了职业球员、接球选手、篮球界网络红人和国际外援等等等等。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由沙溢、胡可领衔主演的话剧《革命之路》今天晚上7:30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部剧获得原著小说《革命之路》全球范围内首次授权戏剧改编，主要讲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妇，实际上他们过着死气沉沉、毫无希望的生活，使得二人曾经的激情和梦想是消亡殆尽。为了重拾生活的希望，他们决意举家搬到巴黎去的故事。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呢，由赖梦洁执导、李纯、蔡瑞雪、邵雨薇主演的电影《陪你很久很久》正在各大影院上映。这部影片改编自宋小军《玩命爱》系列小说，电影讲述了三个人之间青涩时期的爱情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由歌手陈奕迅演唱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最青涩甜蜜的爱情或许就是陪伴吧。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单元，带大家走进那些凭借一己之力成功救赎自己并且有可能拯救世界的科幻剧英雄角色。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可能的地坦白，只是无声地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reat day. 这首歌是王力宏演唱的《盖世英雄》。其实很多观众看完《失控玩家》之后啊，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另外的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除了瑞安·雷诺兹的表演风格跟金凯瑞在《楚门世界》当中表演很像之外，两部影片对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和存在感的解读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前者是在游戏里，后者呢是在一个综艺真人秀当中。《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在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主演。影片讲述了楚门啊，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事情啊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呢一无所知。《楚门的世界》是一部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但是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一个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他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刺。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还有同事、同学，甚至是不相干的路人，全都是演员。楚门完全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内，可以说他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空间，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但是他自己却毫不知情。讲真的啊，这样的想象力真的是令人叹服。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凭借一己之力成功救赎自己，并且告诉世界自己抛弃了虚假和浮华，选择做最平凡却最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由周杰伦执导、宋建章、唐嫣、詹宇豪等人主演的科幻电视剧《熊猫人》。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2030年的虚构故事，两个充满正义和挑战的阳光男生化身熊猫超人和熊猫侠，护卫光明市的安全，惩恶扬善。这部剧的科幻题材在国内青春偶像剧中比较少见啊，剧中出现了大量激烈的打斗场面，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无处不在，同时兼具了西方英雄片的精髓和东方的侠义精神。从剧情啊，不难看出这是一部英雄剧啊。小时候大家都是热衷看超级英雄的孩子，谁都有一个幼稚的英雄梦。导演周杰伦也在电影当中发挥了自己音乐方面的特长，呈现出了集科幻、音乐、偶像还有高科技特效于一体的一部偶像剧，让很多人看的也是欢畅淋漓。聊起导演这部戏的创作初衷，周杰伦就表示，我很喜欢英雄片，尤其是蝙蝠侠、蜘蛛侠之类的。我们中国古装片啊，有很多的英雄，但却没有属于现代的英雄，所以呢，我就要拍这样的一部电视剧，让熊猫人成为中国现代片中的英雄。那接下来就来听一听电视剧《熊猫人》当中的片尾曲，由该剧主演姜育晨演唱，詹宇豪作曲的一首舒缓歌曲《最后一夜》。 雨停止，天空之间消 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你，是重 这首歌是由姜育晨演唱的《最后一夜》。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这是2017年漫威影业与哥伦比亚影业联合出品，索尼电影娱乐公司发行的一部科幻动作电影，由乔恩·沃茨执导，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等人主演。这部影片啊，就取材于一部漫威的漫画，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16部电影，讲述了彼得·帕克在超级英雄身份与高中生活之间面临的抉择。这部影片呈现了一个讨人喜欢而又天真无邪的蜘蛛侠，影片更像是在探讨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纠结与挣扎，而非简单着眼于主角的超级英雄身份。提到蜘蛛侠，他是美国漫威漫画所塑造的一个超级英雄，全名彼得·本杰明·帕克，是美国的一名普通学生，毕业之后呢，成为《号角日报》的记者，由于意外被一只受过放射性感染的蜘蛛咬到，因此获得了和蜘蛛一样的超能力，超人般的耐力、反应、敏捷和速度，并且发明了蛛网发射器，从此化身蜘蛛侠，守卫纽约。漫威的蜘蛛侠总是透着轻松搞笑的气氛，角色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顾忌，总是想着把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来获得成人世界的认可和侧目， 好像变得比一切都重要，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一个人的能力越强，所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是否是超负荷，在成长中的英雄主义可能无法很好的度量和权衡，这也是青春赋予他的勇气。对于一部由漫画改编而成的大制作超级英雄片来说，没有忽视掉对人物与故事情节在小细节方面的把控，这一点着实令观众们是耳目一新。这部影片的特效制作水平依旧处于漫威电影中优秀的水平。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编剧水平既充满了幽默感，又突出了演员的表演功底。相较于前两版蜘蛛侠的电影，蜘蛛侠英雄归来对于蜘蛛侠形象定位的最大差异在于摒弃了前两版蜘蛛侠电影当中家族隐秘这些沉重的背景设定，把他呢进一步年轻化，让他回到14-15岁这样一个高中小男生的年纪，性格特点也相应的定位于充满活力与激情，话唠与闷骚，有点冲动又毛躁，懵懂与呆萌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所以呢，我们也习惯把这样的一版蜘蛛侠亲切地称为小蜘蛛。他会像一个平凡的羞涩小男生那样，有着自己暗恋的对象，也会把自己成为钢铁侠托尼·史塔克的实习生这件事拿出来炫耀，更会通过一次次的行侠仗义来实现自我满足。这些都使得影片的剧情和角色充满新鲜的看点，也让本片成为了一部喜感十足又接地气的超级英雄电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带来蜘蛛侠平行世界当中的一首插曲 Sunflower，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time I'm walking out, I can hear you telling me to turn around. 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圆梦， 憧憬，美好的前程，让所有的心为你热血沸腾。 飘动情。